这里是 FM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大家晚安。十月份的新世纪花园节目做一个主题企划，也是综合型的内容，我们要来谈爵士时代。这个综合性呢，是指的我不会特别的专注于介绍爵士乐的歌手，我只介绍影响20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个爵士乐的背景。而在这样子一个影响深远的爵士背景当中呢，我们会发现从文学甚至到古典音乐都深深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们是综合了古典音乐、爵士乐和文学作品一起来谈这一个非常特别的20年代。那么要谈这一个爵士时代的，当然首先就要先谈谈爵士音乐的起源。在这里呢，我也大概仅只是简略的来介绍爵士音乐从起初开始到20年代，而爵士音乐到后来发展到琳琅满目，有非常多乐手和歌手的那后来的时期呢，我想我就先不介绍，这样子呢可以让我们更专注于爵士乐起源之后产生出来的文化荟萃的影响力。而在今天的音乐呢，也就特别的选用了爵士音乐起源之一，也就是福音诗歌，同时呢也会特别聆听两个爵士时代呢非常重要的爵士音乐家，一个是艾灵顿公爵，另外一个是路易阿姆斯壮。这是我们今天大致上头的内容，而我们下个礼拜就要介绍爵士时代这20年代非常重要的文学作品，其中代表作品就是费兹杰罗的大亨小传。而第三、第四次呢，则来介绍爵士音乐对欧洲的古典音乐所产生出来的影响，希望大家喜欢我所做的这个设计。那么现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先来带大家聆听路易斯阿姆斯壮这一个爵士的灵魂歌手他的音乐。但因为呢这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录音，所以听起来可能不会那么的有丰富的这种音色感，因为他的整个的录音的过程基本上是比较古早的录音方式，同时可能也会有一些杂音。但是呢，我想透过这些音乐带我们回到20年代那时候的美国的音乐氛围。 you coming to us? Oh, that is fine. 刚才我们所听的是路易斯·阿姆斯壮他的录音，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这些杂音和 mono 的单声录音感觉上就像回到了古代，带我们回到了非常悠久以前。的确，这是1924年的录音啊。那我们再下来再听一首是1926年的录音，我们先来感受一下20年代的爵士风华，而待会呢就要跟大家聊爵士音乐是怎么发展出来的。FM97.5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我们现在就来聊聊爵士音乐的起源。要谈到这个起源，就必须要回到19世纪末的美国南方。那时候呢，很多的农场主人都向各国的人口贩子购买来自各殖民地的黑人，所以我们都知道这其实是黑人非常惨淡的历史。而他们到了美国的土地上头之后，只能够每日每夜辛勤的劳动，他们没有什么生活上头的自由。可是他们离乡背井处在一起，然后又是来自不同的地域，因此呢，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可以彼此沟通，同时也能够在生活当中有一点点取乐的这种活动，以免在这种没日没夜的劳动当中呢，慢慢的就失去了生活的斗志。所以呢，他们的娱乐大致上头有几种，其中一个就是宗教活动，尤其是到了美国已经2-3代之后，他们大部分都转向了基督教信仰。他们在 聚集的黑人的基督教堂里头唱福音诗歌，跳舞来取悦自己，并且联络情感。那么另外一种娱乐的方式啊，则是工作歌。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他们后来发展出来的共同的文化语言就是歌唱。尤其是在纽奥良这一个南方大城，来自世界各地的黑奴聚集在康佳广场上头，他们那时候呢就用唱歌的方式来娱乐。可是因为语言不通，所以呢他们就各自选择自己文化当中特有的音乐元素和乐器来进行演奏。然后呢其他的人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发现说，诶，某些段落非常的有趣，于是他们就会接口唱，于是就这样子有一搭没一搭的就把一首曲子完成了，而且是混合的一种文化。所以呢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自动的慢慢演变出来的一种音乐类型。后来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工头就发现了，诶，这一种一个人唱另外一个接口的这种方式，其实可以让他们在工作当中有着一种这种娱乐的感觉。所以呢他们就开始用这种方式一边歌唱一边工作，所以都是工头先唱一句，其他的人就跟着唱和一句，像应答一般。然后呢他们在应答当中，他们的工作也会有一种和谐还有动作的一致，所以这种音乐就被称之为工作歌。当我们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回来介绍一下南方大城纽奥良了。为什么纽奥良会是爵士音乐的起源？为什么大量的黑奴集中在南方大城纽奥良呢？我们稍待片刻就回来谈这一部分。我们现在要来听的就是一些源自黑人的灵歌转型成为福音诗歌的这些曲子，这些曲子都相当的有当年黑人灵歌的风味，但是呢，已经变成了是他们的福音诗歌。 happy day. Oh, happy day. Oh, Lord. Oh, happy day. Mm-hmm. Good God. 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刚才我们聆听的是黑奴在被掳获到了美国两三代，而他们的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娱乐，就是福音诗歌以及工作歌。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在这一个黑奴大量的被集中的城市纽奥良到底为什么会变成是类似像黑奴的一个集散地呢？那么纽奥良它是路易斯安那州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城，因为它是密西西比河口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又面对着加勒比海，所以是美国南方非常重要的商港和军港。在美国还没有富强，远在西班牙和法国非常强盛的，大概是18世纪的时候，法国就跑到了美洲来建立纽奥良，为的是要取得这个港口的优势。于是呢，黑奴就从法国运到了美国南部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很早期的时候黑奴就已经来自四面八方了，而且集中在纽奥良这个城市。这也是为什么到了20世纪爵士年代的时候呢，黑人在美国已经有七八代都有可能了。好，那么当时呢，法国人他们到这个纽奥良来开始寻找他们自己这个人生生涯规划当中的这个新的一个可能性的时候呢，那么多半呢都是男人过来，他们并没有家庭一起过来，因为那时候美国还是处于那种没有开发的一个环境，不像法国已经是一个文明古国了，所以很多家庭眷属都不大愿意跟着他的男人到美国来，所以很多法国人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单独跟着黑奴相处，因此常常会有强暴女黑奴的情况发生，然后呢就生下来了一两个小孩。所以混血儿在当时纽奥良呢是特别指法国男人和黑女奴所生的小孩子。那因为是混血儿，是主人的儿子，所以呢生下来之后就比其他的黑人拥有比较多的自由，待遇也比其他的黑人好很多。 所以自由黑人这一个阶级呢，在当时就位于黑奴和白种人之间，他们享有的公民权不如白人，但是比一般黑人要好很多，然后呢，有的时候也会稍微受到了一点教育，因此呢，他们就开始有比较多的能力可以累积发展自己的文化，所以呢，早期黑人音乐家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混血儿，譬如说著名的散拍音乐家斯考特·乔伯林，或者是早期的爵士乐代表人物果冻卷摩顿，他们都是属于这一种自由黑人，也是混血儿，所以他们的皮肤会比一般的黑人皮肤要稍微白一点。这就是爵士音乐在纽奥良这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好，我们现在再来听一些这个由黑人灵歌啊所转变成为的福音诗歌。那么曾经呢，有人就问了啊，这个黑人教堂音乐，也就是福音诗歌，和黑人的蓝调音乐到底差异有多大呢？那么老前辈呢就回答了，他说：“我只是觉得蓝调是礼拜五晚上唱的，福音诗歌是礼拜天早上唱的，只是时间啊，这个不同而已。但是其实内容根本就是一样的。那么当然他其实谈到是一个态度问题，礼拜天早上唱的时候往往是人跟神之间对话，而礼拜五晚上唱同样的曲子可是只是表演而已。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个从这老前辈他们的角度来讲，其实只是态度之不同，但是呢蓝调其实就是福音诗歌。好，我们就来听这些福音诗歌。 was at a revival on the mourner's bed. I was filled with misery. The same God that touched my mother, he laid his hands on me. That's why I say something, something got a hold. Never shall forget it. One Tuesday night. Singing, come ye that love the Lord. And I thought they were singing to me. Something hit me in the bone of my head. Ran down to my feet. I never shall forget it. One more. Something got a hold. Something got a hold of me. God in my hand. God in my feet. All I can tell you, you got a hold of me. Went to a meeting one night. 欢迎你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谈起爵士音乐的起源，纽奥良这个城市呢，其实也充满了黑人他们历史当中的悲歌。纽奥良是从西非洲海运黑奴至美国东路的必经之地，因此是黑人云集的城市，有黑人首都之称。而纽奥良呢，原本是法国殖民地，后来呢，法国将路易斯安那州卖给西班牙，因此呢，纽奥良后来又属于西班牙了。不过呢，法国卖给西班牙的时候有一个契约条款，说法国的法律必须照常使用，所以呢，在西班牙统治的期间呢，自由黑人的制度仍旧保留。后来西班牙又把这个地区的管辖权再重新卖回给法国，然后1803年法国再把路易斯安那州卖给美国。美国接收纽奥良之后，就取消了法国设立的许多法规，所以一夜之间原来的黑色自由民再度沦为黑奴。所以其实在当时就一个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美国是远远落后于法国的。美国此举呢，造成自由黑人他们纷纷的开始逃亡，因为他们已经习惯自由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再适应黑奴的生活，所以他们到处走唱谋生，逃避主人的追弃，而最后往往都集中在纽奥良地区的这个红灯区。然后呢，就在这红灯区当中，他们为了谋生不停的唱歌的结果呢，终究就发展出来了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而这音乐形式呢，又有分一个是比较重视乐团整体合作的迪西兰，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凸显个人独奏的纽奥良风格。那么他们呢，也经常集中为的是要参与一些秘密结社，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实在太苦闷了，所以在这种秘密结社当中呢，他们可以得到很多情感上头的资源。譬如说若有人过世，光是出殡的场合就有非常多的这样子的乐团还有呢歌手出席。他们在这个出殡的场合当中负责提供音乐，然后同时也可以大吃一顿。不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所演奏的曲子呢，其实都是非常欢快的，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人生实在是太辛苦了，因此死亡其实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所以就很特别的在这种出殡的场合，他们演奏的音乐通常都是欢乐的，而且会跟信仰有关的歌曲。所以我们可以讲说，纽奥良这些秘密结社的社团当中很多时候乐手和乐团被培养出来竟然都是在出殡的路上头培养出来的。那么纽奥良后来开始没落是跟 在战争期间，也就是一次大战爆发了之后，就发现军人会流连忘返在这些红灯区，而造成他们在这个面对战争的时候，他们的心态是非常的不健康的，每天不是醉醺醺就是精神不济，于是呢下令关闭纽奥良所有的红灯区，所以一夕之间几千个乐手同时失业，爵士乐也面临了很大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乐手们纷纷顺着密西西比河往北走，最后就来到了芝加哥讨生活。因此20年代爵士乐的重镇是在芝加哥，好，这是爵士乐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再回来听古老的录音，好，是 mono 录音，而且呢有着杂音，但是呢这其实就是20年代30年代非常重要的记录。我们来听仍旧是路易斯阿姆斯壮他的歌曲。 Rocking chair's got me. Old rocking chair got your father. My cane is by my side. And your cane by your side. Fetch me that gin, son. I ain't got no gin, father. I'm gonna tan your hide now. You're gonna tan my hide. I can't leave this cabin. What cabin joking, father? I ain't going nowhere. You ain't going nowhere more. Just sit me here grabbing. Grabbing. Grabbing at the flies round this rocking chair. Rocking chair, Lord. My dear old Aunt Harriet. Aunt Harriet. How long in heaven she be? Heaven she be, baby. Just send that sweet chariot. Oh, chariot. For the end of the troubles I see. My sweet cherry. Old rocking chair gets it, son. Old rocking chair get it, father. And judgment day is near. And judgment day is here. And I'm chained, chained to my rocking chair. Get your day's work done. Man, I never get no day's work done. don't do nothing but sleep in that good old noonday sun. Lazy bones, sleeping in the shade. Man, how you expect to get your cornmeal made? What cornmeal, man? Listen here, you know one thing? I ain't crazy about nothing but shortening and bread. And when potatoes need spraying, boy, I bet you keep praying the bugs fall off the vine. That's right. And you know one thing? When I go fishing, you can bet that I'm wishing there ain't no fish gonna grab it my line. You're a lazy bone. Telling me. Loafing through the day. Man, how you expect to make a dime that way? Man, I don't want to make a dime no way. Why, looky here. He won't listen to a word I say. Yeah. 求华人的心灵故乡 IC 之音广播电台 FM97.5。 Sous aucun prétexte Je ne peux avoir de réflexe Malheureux Il faut que tu m'expliques Un peu mieuxComment te dire adieu? Mon cœur de silex vite prend feu. Ton cœur de virex résiste au feu. Je suis bien perplexe. Je ne veux me résoudre aux adieux. Je sais bien qu'un ex-amour n'a pas de chance ou si peu. Mais pour moi, une explication vaudrait mieux.Sous aucun prétexte, je ne veux devant toi surexposer mes yeux. Derrière un Kleenex, je saurais mieux comment te dire adieu. Comment te dire adieu?

回到 FM 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爵士年代，我们比较集中谈20年代爵士乐对整个美国的文化氛围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包括社会，同时也包括了像文学作品，而这些爵士乐呢，他们后来跟欧洲交汇了之后，又相当程度的影响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古典音乐的发展。所以呢，我们这次是走一个比较综合的路线。我们前面一个小时谈到了爵士音乐，它整个从一开始是黑奴的他们的福音诗歌和工作歌，而最后逐步慢慢转成了爵士音乐。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黑人一夜沧桑史，而且呢谈起来呢也都对美国有非常多的不谅解，因为他们甚至还没有法国有更强的一个人道主义精神。而黑奴在百般欺压之下，音乐成为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感的出口。所以我们上一个小时谈到了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死亡的丧礼上头唱这么欢乐的音乐，因为他们觉得人生太苦了，死亡其实是一个祝福。谈到这里呢，都不禁感觉到他们实在是非常沧桑。而这个爵士音乐的整个的发展，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其实真的就是整个文化情境当中慢慢促成的，事实上没有办法特别的挑出来到底有哪一个英雄人物把这个爵士乐给变成了是一种这个时代的音乐哈，好像就是在整个大环境当中慢慢促成。那么譬如说这个爵士年代呢，最后我们会发现它主要的地点是在芝加哥而不是在纽奥良，其实是因为在一次大战期间，美国让纽奥良所有的红灯区全部关门，而这些乐手基本上就是没有再养活自己的可能性了，于是他们只好开始迁徙。而这个迁徙的过程呢包括有迁徙到像伦敦，甚至有迁徙到法国等等。那么在美国本身呢，则是迁徙到了芝加哥，也就是从南往北的一个迁徙。在这里呢，我们就必须要介绍到了路易斯·阿姆斯壮。好，这是我们刚才已经听了陆续听到了他的一些演奏。那么有一个人呢，名字叫做奥利弗，他西的乐队全体人马由新奥良北迁到芝加哥，然后呢他到了芝加哥之后在林肯花园驻唱，结果呢他就感觉自己的乐团当中少掉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喇叭短号手，所以呢他就特别又再到南部去聘请当时非常卓越技艺超群的年轻短号手，那个人正好就是路易斯阿姆斯壮。那么所以路易斯阿姆斯壮他从纽奥良跑到了芝加哥是因为奥利弗的缘故。那么在这个之前呢，爵士乐多半都是合奏乐曲，只有一些奇异的和声和细节上的即兴演奏。结果等到路易斯阿姆斯壮他进到了奥利弗的乐团当中之后，奥利弗就大胆的开始做一些尝试。因为我们刚才在听阿姆斯壮的音乐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他非常的强项就是即兴，所以呢奥利弗呢引进了路易斯阿姆斯壮之后，他们的乐团开始变成是有非常强的一个即兴的表演。那么这个呢就促成了这个乐团的非常引人注意哈，而路易斯阿姆斯壮也因为这个缘故从此以后开始被人注意。好，我们现在就先再来听路易斯阿姆斯壮他的这个短号的演出。他非常擅长在短号和歌唱当中加入即兴的乐段。 When I get to heaven, gonna put on my robe, won't shout all over God's hymn. Hey. about heaven, ain't a going there. I got rope, you got rope, all God's children got rope. Got a rope. When I get to heaven, gonna put on the rope, gonna shout all over God's heaven, heaven, heaven.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heaven, ain't going there. Heaven, heaven, heaven. Gonna shout all over God's heaven. Oh, everybody talking about heaven, ain't going there. Heaven, heaven, heaven. I got a wings, you got a wings, all God's children got wings. Got a wing. When they get to heaven, gonna put on wings, gonna fly all over God's heaven, heaven, heaven.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heaven, ain't going there. Heaven, heaven, heaven. Gonna fly all over God's heaven. Oh,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heaven, ain't going there. Heaven, heaven, heaven. God's heaven, I got a song, you got a song, all God's children got a song. When you get to heaven, gonna sing a new song, gonna sing all over God's heaven. Heaven, heaven, everybody talking about heaven, ain't going there. Heaven, heaven, gonna sing all over God's heaven. God's heaven. I got a song, you got a song, all God's children got a song. Got a song. When I get to heaven, gonna sing a new song, gonna sing all over God's heaven, heaven, heaven. Everybody talking about heaven, ain't going there. Heaven, heaven, heaven. Gonna sing all over God's heaven, heaven, heaven, heaven. Thank you. Mrs. Worrying on the doorstep. Just a record thing on Sunday's Street. 欢迎你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我们继续来聊爵士时代，这是20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元素。我们刚才聊到了路易斯·阿姆斯壮，他是在被奥利弗这个乐团网罗之后，他也从纽奥良来到了芝加哥。那么他呢进入这个乐团之后，对他另外一件很重要的影响，就是他认识了在这个乐团当中的一个女歌手兼钢琴伴奏莉莉莲。莉莉莲呢，她的整个的背景就是她有受到比较正规的音乐训练。那我们刚才前面听路易斯·阿姆斯壮的音乐，我们就知道他其实真的是天才横溢，他很有临场感，因此呢在现场常常就有这种天才之举，会有一些比较即兴的演出，这正是他被网罗的很重要的原因。可是呢麻烦的就是像这样子一个天才横溢的人，常常呢他的这种即兴是没有办法组织化，没有办法被记录下来的。而莉莉莲呢，他正好因为他有非常严格的一个音乐的训练，曾经在学院待过，所以呢莉莉莲他就开始影响路易斯·阿姆斯壮，让路易斯·阿姆斯壮除了靠天分吹奏演奏之外呢，同时也可以尝试进行编曲或者说是一些曲目的创作。这就是路易斯·阿姆斯壮他在台上的即兴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严谨的记录。所以这就是路易斯·阿姆斯壮后来他的创作开始就更上一层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他呢也有一段跟莉莉莲的婚姻，当然两个人后来还是分居了，不过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结合呢，对路易斯·阿姆斯壮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好，那路易斯·阿姆斯壮他在影响力最强的时候，他不仅自己组乐团，那么同时呢他也有一次真的是风云际会的示意对决，主要就是他呢受邀到纽约，结果呢就碰到了这个在纽约呢可以说是被称之为爵士之王保罗·怀特曼所主持的另外一个白人乐团。那么当时呢这个白人乐团跟路易斯·阿姆斯壮之间呢其实就是有着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对视。那主要是因为呢这个白人的乐团当中有一个可以跟路易斯·阿姆斯壮一拼高下的这个乐手，那么他的名字是叫做毕克斯贝德贝克。所以呢这个白人乐团呢就利用毕克斯贝克贝那贝德贝克的这一个这个吹喇叭的这一个能力呢，开始就是在这个舆论当中就开始放出风声，这是一个世纪对决。这就造成了路易斯·阿姆斯壮他去纽约客座的时候，那段时间呢几乎这两个乐团呢在纽约一直在不停的比拼，简直就像是一场世纪对决一样。那么那简直就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一个对决，因为毕克斯他是爱荷华人，那么他呢之前也是在芝加哥讨生活，后来呢他从路易斯·阿姆斯壮的乐声当中他明白了他不可能拼得过路易斯·阿姆斯壮，他必须要另外找一条出路，所以他开始讲究音色。那么阿姆斯壮的确他比较强调的是即兴，但是呢他对音色呢没有营造的这么细致，而毕克斯呢他就可以把音色营造的非常的优美，所以得到了非常多女性的听众。所以当时呢在纽约这黑人乐团跟白人乐团路易斯·阿姆斯壮和毕克斯之间的对决也被称之为是 纽约的世纪对决，来自两大黑白爵士乐手，这也是爵士乐史上头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那么我们现在再下来呢，我们要来听的是艾灵顿公爵他的音乐，那么来自很多比较当代的爵士音乐家、爵士歌手们，他们重新来诠释艾灵顿的曲子。我们待会儿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在爵士年代当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爵士乐灵魂——艾灵顿公爵。 A book down from the shelf, and what with programs on the air, I keep pretty much to myself. Miss the Saturday dance, heard the crowd at the floor, couldn't bear it without you. Don't get around much anymore. Thought I'd visit the club, got as far as the door. They'd have asked me about you. don't get around much anymore. Oh, darling, I guess my mind's more at ease. But nevertheless, why stir up memories? Been invited on days. Might have gone, but what for? Awfully different without you. Don't get around much anymore. 欢迎你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刚才我们听的是艾灵顿公爵的音乐，由后来的一些爵士乐团还有爵士歌手来重新去做诠释。那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爵士时代当中的爵士乐的一个灵魂人物——艾灵顿公爵。艾灵顿公爵呢，跟路易斯·阿姆斯壮他们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他是出生于华盛顿 D.C.， 而且呢，他的家世背景是比较好的。他的外祖父担纲做警察，那么一个黑人能够在首都担任警察，就意味着说他的外祖父非常的不简单。也因为他外祖父有这种在黑人群当中比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他的母亲也就可以受到比较高等的教育。艾灵顿呢，他从小就对音乐感兴趣，而他的母亲也支持他学音乐。那他的母亲呢，其实对他的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养成教育，就是跟他说，尽管是出生在黑人家庭，可是绝对不能以身为黑人为耻。所以艾灵顿公爵呢，他长成之后，他后来呢总是穿的衣服都显得衣着光鲜，外表体面，因为他要呈现出他母亲给他的一个教育，就是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是自尊自重。因此艾灵顿公爵在这一个黑人的爵士乐的这一个文化氛围当中呢，他变成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那他本来呢也不知道自己会成为爵士乐的大师，是有一次呢他和父母亲到纽泽西，结果呢就听到一个爵士乐大师表演之后，他回来因为觉得印象深刻，就顺手把那个曲子的旋律节奏记下来，并且呢他还自己发明一些奇怪的指法来加强这一个乐曲的特色。后来呢他就那个表现给他的冰淇淋店的老板听，因为他那时候在这个冰淇淋店打工，就老板听了以后觉得很不错，就答应他要不要来上台演奏。就这样子他就从一个在冰淇淋店打工的人变成是了一个演奏生涯的一个乐手。那么后来呢他还开玩笑的把他发明的这一个奇怪指法命名为冰淇淋苏打散拍。那么他后来开始表演之后呢，他的收入就开始变得越来越不错，而且呢他其实挺有才华的，他也得到了美术设计的设计大赛奖项。那么可是呢后来呢人家就问他说，你美术设计也这么强，那么音乐也这么强，你到底要选哪一条路做你的生涯规划呢？结果他选的是钢琴，也就是爵士乐手。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美术设计找不到女朋友，可是我弹爵士乐可以找得到女朋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理由。那么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有这个那么强的一个创作灵感，好，所以呢他就一直有新的曲子产生。到了这个爵士时代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已经算是相当有名的人了。那么他呢到了纽约之后， 开始让他自己的这一个爵士乐灵魂的这一个角色更加凸显，主要的原因是他去到了纽约的棉花俱乐部。谈起这一个纽约的棉花俱乐部，那就是纽约爵士乐最大的一个集散地。当时呢，纽约因为有很多帮派，大部分的帮派老大都会到棉花俱乐部那个聚会谈事情。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国家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或礼拜天还会到棉花俱乐部现场转播。就这样子，艾灵顿公爵他就比其他的乐手有更多的机会，因为透过广播可以家喻户晓，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变得非常的有名。那么爵士年代呢，是到了经济大恐慌1929年之后突然就收手了。好，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呢，所有的人都几乎是活不下去了，因此没有机会再去养育这些爵士乐歌手或者是乐手，于是呢，爵士乐的这个时代就算是在1929年终止。可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艾灵顿公爵因为广播的缘故，他其实在那个时候仍旧可以养一个乐团，是唯一在经济大恐慌时代继续活下去的乐团。好，我们继续来听他当年所创作的曲子。 I'm so blue, now I know you're gone, and I can't go on without you. No, you've never been blue, you ain't been blue. No, no, no, you ain't been blue till you've had that mood indigo, that feeling that goes stealing down to my shoes while I sit and sigh. Go Love you, baby. Love you. Well, I can't anything but love. Baby, that's the only thing I've plenty of. Baby, you dream a while and you scheme a while. You're sure to find happiness and a guess. Well, all the things you think that are fine for. Gee, I'd like to see you looking swell. Baby, diamond bracelets, Woolworth won't sell to you, baby, till the lucky day. You know, darn well, baby, I 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love. See you looking swell. Love you, baby. Diamond bracelets and Woolworth, they ain't gonna sell to you, baby, till the lucky day. You know darn well, baby, but I 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love. Love you, baby. Love you, baby. Do. 欢迎你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爵士乐的起源从纽奥良，而后北上到芝加哥，同时在纽约也开始兴起爵士乐的风潮。那么这中间呢，大概十年之间呢，是这个爵士时代的这个风华绝伦的一段时间。而在这个时间呢，其实影响所及呢，在欧洲的古典音乐家也都开始在音乐当中加上了爵士的这一个成分。那么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聊，在纽约的时候，路易斯阿姆斯壮和毕克斯，这个一个是黑人乐团，一个是白人乐团，一个是黑人当中的佼佼者，一个是白人当中的佼佼者，他们在纽约有一个时间不算短的世纪大对决，可以说是爵士乐这一个年代当中的非常重要的盛事。那刚才前面有聊到了，那毕克斯呢，他打从在芝加哥听到路易斯阿姆斯壮的表演之后，他就知道他的即兴能力跟创作能力绝对不可能比路易斯阿姆斯壮更强，于是他决定要走音色的路线。那么他的这个音色的这个灵感来源是从哪里来呢？其实他找到了古典音乐的要素，他从印象派的音乐、德布西的音乐当中，还有拉威尔的音乐当中，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一种音色的营造，所以他的音乐就相当的细腻。因此呢，就造成了不仅是古典音乐界的人喜欢，同时有很多女性特别的喜欢他的创作。只可惜他英年早逝，因为他酗酒，然后生活不正常，所以呢，后来呢就不到三十岁就过世了。否则他影响力应当是相当深远，绝对可以跟路易斯阿姆斯壮并驾齐驱，独领爵士时代的风骚。那么但是呢， 他从古典音乐当中取得养分和灵感，而后我们也发现很多古典音乐的这些音乐家也不得不承认爵士音乐带给他们非常多新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在这次的爵士时代的这个专辑当中呢，我们会有两次特别的来介绍古典音乐当中的爵士这个要素。好，那么在这个下一个礼拜呢，我们要来谈爵士时代，我们要进行文学的单元，要特别来介绍在20年代相当著名的一个文学家费兹杰罗他的大亨小传，同时也顺道介绍海明威。海明也可以说是20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代表人物了。那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跟大家聊的内容。在今天呢，节目到这里时间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跟大家说声再会，我们下个礼拜在空中继续的聊爵士时代，跟大家说声再会，拜拜。 In my solitude, you haunt me with reveries of days gone by. In my solitude, you taunt me with memories that never die. I sit in my chair filled with despair. There's no one could be so sad. With gloom everywhere, I sit now and stare. I know that I'll soon go mad. In my solitude, Mama, I'm praying, dear Lord above, send back my love. Mama was answering. I hope Gable likes my music when I meet him up there. If it's too much toot, I use my mute. Mama, no bad person don't. When it comes knocking, feet start rocking, gates start swinging, golden bells ringing. I hope Gable likes my music when I climb up that stair. If that's too much moan, I change my tone. I play too sharp, I'll use a harp. If he says no, no, I'll go below. I hope Gable likes my music. Brother Greeley. Swing one for Gabe. See if you like your music. Is it all right, buddy? Let's go. Thanks, Greeley. Now listen, Brother Archie. How about swinging one for Gabe on your trombone, old boy? Blow that tram. Little bit of fella, too, blowing all that tram for Gabe. He appreciates it. How about Lou Russell playing one for Brother Gabe over there? Come on, Lou. Yeah, old Gabe like that smile on old Lou Russell. Well, I guess I better swing one for old Gabe myself. Give me some of this. One thing, Gabe. Me and little fat smoke won't go up there and hit you some high ones. I know you want to like this, but I'll tell you, let's swing one of them. It's wonderful to know that you love me. It's glorious to feel that I'm a part of you, sweetheart. To share your happiness is marvelous. How lovely love can be. Oh, dream that I'd be allowed through the doorway of heaven. I'm drifting high on a cloud. You're an angel and this is heaven, mama. It's wonderful to have your lips divine combine with mine and dream forevermore. It's wonderful to know that.